叉， 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晶泽。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，继续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对于北京冬奥会各场馆的评价。那么当然，北京冬奥会的场馆不仅仅是在场馆的建设方面服务于运动员，更为残障人士提供了人文关怀。 再说我们的这个雪车雪橇的场地，正在进行的雪橇的训练周，雪游龙啊，在延庆的山里边非常的炫目啊，这是亚洲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条雪车雪橇的赛道，滑过的运动员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这是对赛道的啊这样的一个来自运动员也好，来自我们的国奥会的评价也好。比如在这个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方面，这次我们举办已经结束的六项赛事当中，有一个是轮椅冰壶的世界锦标赛，啊，是在刘辉啊秘书长他们那个水立方举办的。我们从水立方很好的转变成冰立方，这个故事大家都了解。那么头一次接待轮椅运动员啊，我们杨俊辉部长是这个残奥会部的领导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满足残疾运动员的需求，我们就在坡道建设上，在无障碍的设施的建设上下了大功夫，这些工作得到了世界壶联凯特主席的高度的评价。我也刚才也说了，组委会考虑了很多的细节，你比如说我们这次为残疾轮椅运动员改造的扶祉车，怎么能够让他们熟练的能够上下车，能够让他学会了以后，适应了以后，能够自己独立的上车下车，这是对残疾运动员的尊重。再比如说取餐，那么正常人的餐台高，那么我们在驻地就给他制作了低高高度的这种餐台，方便我们残疾人，特别是轮椅运动员的取餐的方便，这也是对残障人士的尊重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，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，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，满足企业产品发布、企业推广、在线直播等需求，可举办线上论坛、发布会等活动，打破时空人数限制，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，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、技术、服务等需求，专业高效、安全放心。 北京广播大厦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。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。 1025动生活。